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嘿嘿，我又回来啦！ 啊，就感觉你是秋天啊，今天出伏了，然后艾科出现了。 上一次出伏的时候还是我误报来着。 哎啊，哦对， 记得吗？ 你告诉大家啊，莫伏已经结束了。其实那时候莫伏刚刚开始。然后今天你来报告的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呢？ 当然，超长待机的40天三伏天终于结束了，朋友们。 所以我们要告别夏天了吗？ 对，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就是和夏天有关。 是，但是其实专家会说，理论上是这样的，也要警惕一下秋老虎。啊，因为每年其实8月下旬啊，9月上旬可能还会到35度以上有这样的高温天气。 所以在这段时期呢，你能感觉到最鲜明的气象特征是早晚特别的凉爽，午后呢有一种高温暴晒的感觉。 你知道对于到一个星期五的这个时候听到这样子的讯息代表什么吗？ 什么？ 可以睡个好觉。 早晚凉爽吗？ 那娱乐最王牌啊，这个老白和艾科在这儿祝大家周末快乐啊！ 一起可以合唱的歌来自戴娆《绽放》。 各位下班快乐，我们一起听好歌，你们的心情是不是像这首歌一样呢？ 我要变成野花开在你身边，将我摘走吧，在枯萎之前，没有你夏天我会更思念，因为爱情并不远。风吹来的稻米香满天，弥漫着闭上眼就看见，好想给夏天留个念，却只剩没有你夏天我会更思念， 绽放，来自戴娆。哎，听这首歌会觉得不是在城市的道路，而是已经这个在一个乡间的那种道路上面，旁边会有一些野花， 对， 正在绽放盛开的样子。 路边的野花，请你不要踩。 对，好了，保护一下环境好吗？ 是来、嗯、总之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更适合播放的一个季节呢是夏天、嗯、当然我们现在也是就假装踩着一个夏天的尾巴吧。 对，嗯，所以最近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没有秋老虎出现的话啊，这个温度早晚凉快的这个天气，嗯，哎，很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 对，但是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季节呢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是的啊，就是不要老想着这个就是贴秋膘啊，也要润秋燥是不 是 啊，养生角度呢就是得多喝点水啊，这个喝酒不算、啊、 喝酒可能你当时补充了水分但第二天全都不见了。 对，所以要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清热的食物， 嗯， 啊，什么萝卜蜂蜜之类的吧。 对，养生堂正式开始。 对，然后火锅里面多涮点萝卜。嗯， 天气预报也有关显示说今天午后到傍晚的大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伴有风暴天气，所以外出的时候提醒大家要随身携带雨具。 是的，注意避雨避雷，然后出行的安全啊、嗯、另外呢如果驾车出行要提前避让易积水的路段。本来说这今天傍晚是有一场雷阵雨的，我们现在看的却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啊。 对，所以刚才那一阵儿、嗯、你上节目之前是挪车去了是吧？ 嗨，不然呢我是怎么着去观望天象去了是吧？ 怕被风吹雨打着、 啊、撑着伞什么的、嗯、啊，反正得做好准备嘛，这个雷阵雨就说下就下。 好，继续我们的娱乐座王牌。今天其实我们会准备一些歌呢会有那种夏末秋初感觉的。 对，所以这个话题呢也是搭配的，说这个夏天有一些遗憾，比如说这个夏天我没有游泳， 然后、哦、这个夏天我没有去海边， 对、 啊、 等等等等、嗯、这是一个填空题、嗯、当然还会配合着一些有画面感的音乐伴随着你， 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你年轻身影，你每天都在说的那些话如今讲给谁人听，当过往散了爱慕与光阴相向而行，你眼神烙印岁月最后的深情，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季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涨起了日月，这爱恋不舍不裙摆绽放走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穿过波澜的相拥，一大草丛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讲起了日月，这爱恋不彻不浓，你裙摆绽放走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穿过波澜的相拥，一杂草丛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可是青春啊鲜血啊和真切啊请铭记啊其实从未有过年轻，阳光穿过你的墨镜就被碰碎的声音，时光不够不透明都忘却吧，就像从没有过年轻， 咱们也可以来在出伏这一天的傍晚下班路上来一次、不能说秋天第一杯奶茶，因为还没有真正意义到秋天这个感觉的时候，我们这样吧，就可以出伏的这一天跟夏天告个别啊。 对， 告别夏天的这一次报道，你可以赶紧发微信给我们、让我们喊出你的名字，我们一起向夏天告个别啊！ 对，联络我们记得关注九七四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希望看到你的小爪子挥舞起来。 对，发微信给我们，甚至一张你现在正在拍摄的照片，代表要跟夏天告别的照片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可是青春啊，鲜血啊，和真钱啊，请铭记啊，其实从未有过年轻。阳光穿过你的不经就被碰碎的身体，时光轰轰都忘却吧，就像从没有过年轻，都忘却吧，就像从没有过年轻，都忘却吧，就像从没有过年轻。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们边听边聊。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哎呀，你说说，我就是人说一到夏天少年就想去海边， 嗯， 然后我就发现说哇，那到了这个夏天我还是没有能去海边，是因为我人不再少年吗？因为每年夏天我去海边的冲动都特别强烈。 对，那今天为什么没有去呢？ 没有时间呢、 啊、哦 加上这个对一些其他的客观的因素的， 工作过于的繁忙。 哎 嗯， 对，哎，这个理由是很充沛的。 是的是的是的、 我爱工作嘛。 对，今年这个夏天其实我还蛮遗憾的，就是每年我都会去滑滑水。 在哪里滑水？ 游泳池滑滑水 啊，游泳池滑水，就是你遗憾自己没有去游泳吗？ 对，可能是有点对自己的身材不是很自信的感觉，就是怕别人看到我自带游泳圈。 哦，那还不至于。 有可能，我在揣测我当时这心态，或者说是不是确实也没什么太多的时间去来着，也是因为工作繁忙。 好嘞，反正就是现在所有的事儿都有一个客观理由，就是因为太忙了，是吧？我觉得无论是去海边也好，或者说去游泳也好。这都是其实你想想啊，也许就可以去实现的内容。 嗯， 当然条件允许的话。 对，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去跑步，夏天的傍晚，嗯、但是可能在这个夏天就错过了一个跑步的最佳时机。 嗯，哎，关键是最近这个夏天一到傍晚就是一场雷阵雨。这个跑步简单啊。 天气原因啊。 刚才既然提到的少年啊，其实有一部电影是张子枫和。叫张什么浩？ 张友浩， 张友浩演的啊。然后八月二十七号登陆。今天呢，歌手梁静茹为电影深情演唱了一首同名宣传曲。我觉得这歌呢，咱们今天可以测评一下，好吧？ 对，叫《再见少年》。所以今天我们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就来测评这首新歌。 哎，官宣是怎么说的呢？ 爱而不伤是这首歌的注脚，也是电影《再见少年》落下的情感篇章。 哎、 少年现在都已经这么抒情了吗？ 对，因为其实你知道，梁静茹的歌声就是会让你听出自己的少年的那个伤感来。 嗯， 它会有一种治愈。然后呢，让你悄悄的就沉入到这首歌的情绪里。 对，不知道这种莫名的少年感的磁力会不会吸到你的心里呢？ 我们来测评这首歌啊，正如官宣所说，青春那么长，回忆那么远，听着这首歌，你能不能想到曾经的那个少年，心里面的那种抚慰和温暖呢？这首歌你又给几颗星？ 青春不只有灿烂，也有。就像抓不住的光，慢慢消散。可我要有多勇敢，才能直面暗淡？谢谢你用心陪伴，叫我释然。 生命的照亮，尘埃中孤独倔强的绽放，我迎着风找到太阳，我守住自己的信仰，那年少时的珍藏我永远不会遗忘。 电影《再见少年》其实讲的是千禧年的背景，然后当时在一所高中里面呢，然后一个好学生和一个坏小子的青春故事。 哎， 这个年代跟我的那个青春的记忆年代有点重叠啊， 跟我的也很像。 啊，我就属于那种好学生的那个 坏小子， 反正就是会让我觉得有点熟悉的感觉。 嗯， 然后剧情里面其实会有一些跟少年的你有点像。 对对对对，总之就是这类的歌曲可能不是会在我的歌单当中经常出现的那一类。 有点伤感吗？ 对，他好像诠释的，虽然说歌名叫再见少年，但是我只听出了再见，没有少年。 有点悲戚。 对， 故事因为发生在2000年，那个时候刚好是梁静茹那时候勇气就是发表的那个年代。 嗯， 那应该算是梁静茹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张专辑了。 对，现在呢，当年听歌的人都已经长大了，所以拍了一部回忆的青春题材电影，又请了梁静茹唱了电影的主题曲，好像有一种那种听懂已是曲中人的感觉。 是，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今天为什么我没有给好听，是觉得它太就只听到，你刚才说的很准确，就只听到了难受，但是没有听到那个少年，就只是好像看到一个苍老的背影。 对，那怎么办？今天我们要给你给出的票是上传还是？ 我给出的票是删除。 删除。 因为确实就是刚才又提到了梁静茹的勇气，我就觉得梁静茹曾经的那种治愈系的歌太好听了，但是为什么这首歌里就没有听到那种少年的那种勇气呢？就是爱真的需要勇气，要就是面对流言蜚语，我觉得那个可能才是少年感的一个体现。 嗯，会有一种乘风破浪的感觉。 嗯， 所以说是迟那是快，我们就听一下这首歌吧。 刚才那首歌我给出删除的票。 我也是，怎么办？我们俩没有反打票。 那大家 该你们了，如果今天你们给出上传，我们也选择勉强上传。 你用勉强这两个字，那可不是少年的心态哦。 听懂你说曲中人了。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这才是 YYDS 的梁静茹啊。 但是我们不能把经典的作品一定要跟现在的一首只是 OST 的影视的插曲啊去做一个类比。 嗯， 但是听这首歌会觉得太美好了，就是现在会有很多人一起跟着合唱吧。 会的，比如说杨硕他发来信息，他说梁静茹就是他心目当中的神，终于出新歌了，演唱会等不到，新歌也算是一个安慰剂吧。 谢谢各位乐评人啊，是不是说好听，就是气息有点影响发挥了。说刚才的那一首歌呢，比较适合张靓颖。 哦， 啊对，就是有点悲啊，没有悲到说像王菲的《匆匆那年》那种级别，但是又不像之前那首《世界那么多人》那种温暖的感觉，有点遗憾，我觉得。 我是觉得。好像就像这些年我好像这个有一个审美的变化，以前我特别不喜欢看那种爆米花电影，但我现在特别喜欢看爆米花电影，就工作都已经很匆忙了，那为什么不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瞬间让你开心的事儿呢？ 别说你喜欢开心麻花得了， 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华语经典光良写给梁静茹的这首歌《勇气》， 当年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曲写得太好了。 对， 嗯，而且当年的这首歌曲的 MV 也是拍得很好的， 是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好，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有不少朋友也跟我发微信啊，有的就是雷雷说给夏天比个耶，发了照片给我们。虽然这个夏天没有去到想去的地方，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呢，是成功瘦身了。 哦，有榜样力量啊！ 哎、 这还有朋友呢，接着我刚才说跑步那个话题 ，Stream 他说夏天没跑步就是错过了大好的减肥时期，因为马上贴秋膘了呀。 先跑起来再说吧。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音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就当一个滋味，埋怨你不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 我觉得刚刚那个主题可以继续啊， 哪个？ 然后一边可以告诉我们说，哎，夏天这个夏天你没有什么，哎，这个话题讨论。 对， 还有可以赶紧来报个到，通过一个方式呢，就拍一张照片，然后在一个不影响交通安全的前提下，给夏天比个耶，告别一下夏天，好不好？ 对，就比如说生如夏花也发来了他自己关于这个夏天记忆的一张图片，他说这个夏天呢没有出京，然后重新开始了骑行计划，迎着夏日的晚风在二环路骑行，看着我出生成长的这个城市的变化，发现身边的这些美景特别的美。 嗯 嗯。 所以我们要给夏天比个耶嘛。 对 啊 ，Mr. 梁，我们都点个名儿。 而你的脸颊像田里熟透的番茄，你突然想起理想的，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雨下渐灭，我的爱已就这像雨水 觉得这首《七里香》特别适合跟夏天告个别，然后那种夏末秋初的感觉，加上里面有一句歌词，其实特别像最近的天气，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 对，这首歌其实也很适合贴近美食 啊，怎么就吃的都来了，香料。 对，据说七里香不是一种香料吗？ 对，有的时候也会被誉为一个香水喷多的人。 哦，七里都闻到你的香气了。 是， 好嘞，这得喷多少一瓶儿？ 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那倒没有。 还好还好， 这么多年你是不是感觉我好像除了洗衣粉的味道没有别的气味了？ 鼻子不太灵，我闻不到。Linda 江说，夏天最遗憾的是错过了海边吃螃蟹，只是等着秋天大闸蟹吧。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自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收音机里的日落，城市的渐变色，点亮起的车和下的 动的萧瑟瞬间定格，也许你也恰好和回家路上的我听到同样一首歌。昼的梦作，夜的失落，忽然懂了。树上灯火，霓虹的流过，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伤痛的点过满载了爱，紧紧把我包围着。哦耶耶哦哦 Listen， 嘿兄弟，我说你最近过得不太顺心，埋头苦干年复一年，老板呢还是不肯加薪，朝九晚十一整天加班，你好大压力，睡眠太少总吃汉堡，这城市让人透不过气，再就逃跑，把包袱甩掉，和自由拥抱，买一张打折机票，生活在别处，别处更美妙。去酒吧喝杯啤酒，你交个女朋友，现在还不晚。带一箱大便，你忘了回头，是不是该回故乡看看？自由拥抱，买一张单程机票，生活在别处，别处更美妙。去酒吧喝杯啤酒，交些新朋友，一点也不难。哦哦，再一场嘉宾，你忘了回头，是不是该回故乡看看？别人笑我太疯癫，我说他想象力有限，就像这一首歌其实只需要四个和弦，抬起头你向前望，别忧伤跟我唱，生活的笑和泪慢慢去体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生命的喜与悲，从容去面对。 好听，来自刘可夫，歇会儿。 那我好听，然后就歇会儿。 这会儿这首歌放完，我们不应该歇会儿吗？ 你先歇会儿吧， 歇五分钟。 哎，好，那五分钟以后见啊，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我还是觉得惊叹于他的这个创作力。 哎， 就是虽然他没有再出一些新歌，但是我也是关注了他的，发了很多 MV。和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翻唱了 City of Star， OK， 很好听。 对，他其实唱爵士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有质感的一个男歌手， 是，就是我们这个霓虹流波男生版本就是他唱的。 哎，好听啊，歇会儿 歇会儿吧。 哎，我们俩都歇会儿节目怎么办？哎，你这个有意思，你这个因为你看平常这个二姐在的时候呢，就是一共充满了一个二姐的气息， 嗯 啊，就是 不是 怎么了？这什么动静？ 没有，因为昨天是狮子头嘛，不是这事儿啊，说他是狮子头，您来就学，显得就有点羞涩的样子。 我 最近怎么显得这么羞涩？还是那个尬聊少女吗？ 哦，就是好久没见了吧，可能那种感觉，就是你对于我来说现在是节目组当中最熟悉的陌生人 啊，就好一期一会了，咱们俩 一周一会 啊，没这最近几天会见得比较频繁啊。那其实我是想说有一个节目呢也是一期一会，有新的一季，就是音乐综艺节目《明日创作计划》，这应该是星期六晚上播吧？ 对， 明天就播第二期了。 对， 然后就是那个《明日之子》的一个延续嘛。 对 啊， 这次是由马迪、五条人还有邓紫棋、王源、李雪琴组成的全新风云教师团，而朴树呢将作为明日荣誉教授参与这个节目，一起来挖掘具有原生力、包括表达力和创造力的本土原创音乐青年。 对，上一期呢，其实有很多的歌啊，我们就在里面听一听，有一首我觉得应该是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一首。就是比较有舞台质感的一首歌。 叫什么呢？ Believe 吗？ 对，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好不好？ 确实还没有听过他们的歌，就是如何把现在这种原生态，包括我们的收听方式都能够集结在这个屏幕上，还是很重要。 关键是有没有很好的创作能力啊？比如说像之前，像毛不易啊，就现在其实已经变成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手了。希望这一次呢，明日创作计划也会有这样子的歌手出现。 Believe， 胡七号。 不清楚，怎么看也都不清楚。淋着大雨一个人走，你给的幻想是美丽魔咒，谁能够叫醒我闪亮的梦？还是不懂，明明你还爱我。嘿，随便就这样，我的爱情是蓝色，我的爱情是蓝色的，随我。Oh no no, you got me so blue. You got me feeling blue. 爱情总是反复，再让我迷路。我主动踏入了你的摆布，想出却总绕不住。爱情是蓝色迷雾，爱情朦胧的招数，怎么看也不清。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不配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耳语上的更赤裸裸，在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心候鸟未随云迁徙，可惜啊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向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爱过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 最后这一句有点像夏天要渐渐远离的感觉。于是今天下午其实在选歌的时候想，哎，我说有一首歌咱们要不要播，我说它有点伤感，然后后来你们都觉得还行，那我说那我们就要不然就播一下， 那就是久违的这首来自 GEM 邓紫棋《后会无期》。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 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因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就已经失去。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 怎么着，你周五就得回一首歌。 对， 这不还没到星期天呢。 我要给你告一下，每周天的时候会出现那个有一个板块叫 Goodbye the Song， 回一首歌曲。 原来回到一首歌最好的方式不是把它变成闹铃儿，而是 听我翻唱一遍。这个三毛钱特效，然后会在线和大家周天的时候呈现。 期待啊！ 好嘞， 就准备练琴好了。 嗯， 好吧。刚才我们听的这首歌呢，为什么我说？今天突然想听，是觉得夏天就这样结束的时候，突然想到邓紫棋的这首《后会无期》，然后就觉得这个氛围有点缓缓的像夏天结束入秋的那个状态。 对 啊，但是夏天不会后会无期，明年还来。 对，但是就听这首歌曲，就是个人的感官还是那个电影画面是主打色。 然后，对，比如说我们把《三体》放到这首歌里面，是不是也合适呢？也会有那样的一个主题。 对， 有没有？ 所以我就特别期待说，像类似的题材，能不能有一首歌曲，就像《后会无期》一样，传唱度非常高。 嗯，其实好的这种传唱度的歌曲，会对电影的推波助澜呢。 对， 最近呢有一个剧版的《三体》啊，奈飞的那个版本推进顺利，确定了是中国香港的这个导演啊，曾国祥是担任先导级的导演。 对，同时呢，曾国祥还担任《三体》的联合监制，可能确定这样的导演人选呢，也能帮助剧集会有更好的平衡西方元素和中国语境的感觉。 曾国祥之前好像是不是导过这个《少年的你》，还有《七月与安生》？ 对， 啊，然后也获得过这个提名啊。那其实说到《三体》呢，之前有一版是张晋出演的那个叶文洁的影版的《三体》，就是 好几年都不见动静了呀。 对，所以我们更期待这部剧版嘛。 对对， 也不知道怎么样 的。对，这部剧呢，就是大家如果熟悉的话，看过《三体》这本书的朋友都知道是由刘慈欣写的，而这次呢，也将由刘慈欣和英语翻译者刘宇坤担任顾问制作人。 嗯，刘慈欣自己怎么说呢？他就说，我非常尊重和信任《三体》的这个英文系的这个剧集的创作的团队。 好，我们就期待一下吧，重温一下这首歌。 有关于科幻题材的电影啊、剧集啊，之前的《流浪地球》其实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好评啊。 有一个等待，倒数的爱，黑夜慢慢散开，闪烁的尘埃，温暖每个存在，明天的明天还会来，你一直都在，守望在天籁，是一束光把世界都照亮，让我们笑着去流浪，家就在天空的下。 世界之外，有一个等待，倒数的爱，黑夜慢慢散开，闪烁的尘埃，温暖每个存在，明天的明天。 哎，之前放在直播间那个沙锤呢？我这个正式派上用场的好时候， 被拿回去了 啊！没找着啊，算了，算了，算了。 这首歌总之会让你觉得心情特别的明媚， 是因为它会有一种开阔的，想要去不能说是流浪，就是要去远行的感觉， 是 甚至是向着宇宙。所以说，当这首歌作为当时的那部电影的主题曲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被感动，或者说记住了这首歌。 嗯， 然后当时啊，我们这个前面的时候我已经刨活了，所以今天是我刨活啊，不好意思，您说《流浪地球》了，所以我们今天改个题，好吧？ 是，刚才提到说刘慈欣的《三体》到目前为止呢，在中国商业上最成功的一部科幻片，也是根据刘慈欣的原著改编成小说的，就是提到《流浪地球》 啊。 那我们今天换一道题， 好嘞， 说《去流浪》这首歌谁唱的？简单吗？ 好的， 嗯， 这个题好， 已经听过了，然后这个女生的辨识度也比较高，然后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就她出现在上一季的《浪姐》。 哦。 哦， 哎，这个提示好， 是吧？嗯 ，C 位是 C 位吗？哦，不 是， 不是 C 位。 行了，别再跑火了。 C 位是那英。 行了，行了，行了， 嗯，好嘞，好嘞。 多说无益啊，说多了咱们这个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反正这个题出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加手机号。 嗯，发送到974最王牌，记得我们在这里等待您。 嗯，刚才也看到大家发来的一些照片了，包括有朋友发来了，就是几个姐妹的闺蜜的合影吧。 你不觉得她们的笑容感染力极强吗？ 对，而且你们这是在哪儿？是在大理吗？不像，也不像，是在哪儿啊？ 有很多旅拍，就不管说你去哪儿， 哦， 比如说你出去茶卡盐湖，或者你去大理，去任何一个地方，现在会有一些旅拍跟拍你。 反正这个夏天我都没去。然后也有朋友，就是安吉拉发来了自己的这个今日份的 OTD 一张自拍给我们， 很美哦。 对，夏天拜拜，北京最美的季节要来了。 嗯， 欢迎大家随时发微信给我们，不光是答题，拍一张自己的照片，或者是跟夏天比个耶。 是的， 跟他再见了。 我总觉得北京的秋天不应该是糖炒栗子和枫叶搭配最美吗？ 反正就少不了吃，是吧？ 是 啊，对，会有一些，就是这个城市最美的印记，尤其是在秋天，会让你特别值得去拍照打卡。 是的。 好，我们一边等待大家答案的时候呢，一边继续听歌。 嗯， 别忘了聊天室里面有很多的好朋友啊，在夏天的尾巴啊，在此恭候大家一起热聊。 对，在夏天的尾巴之际呢，我们来听一首西园健一郎的歌，因为我记得有一年也是在秋天的时候，好像看他们的现场，那种感染力极强，来听一下。 I'm away. Hey, ain't you young? Looking so good, we got to talk and took a walk. Figured out we all cool. Who could have known that we would play a part in the system? Blowing me away, then creating false distance. I guess that's how the world works. You got the fire in your eye, my dear. You causing fireworks. For real though, you got that fire in your eye, my dear. You causing fireworks. 再重复一遍刚才我们的问题，当时问到《流浪地球》啊，是那首主题曲《去流浪》，它的演唱者是谁呢？它的名字加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974醉王牌。 对，听到这首歌，我特别想说，又重回到了当时我看现场的感觉。就当你听到这个古典啊，还有这个钢琴，包括恰玛拉的声音一响起的时候，你觉得就好像，因为它作为一个 ending 曲目，你想把它完全留住，就不想散场的感觉。 那你就喊呀，uncle， 这喊 没用。所以 uncle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邀请另外一位歌手出场。 哎，好。而一些现场听一些歌曲的时候，可能会比我们听 CD 或者是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面听会更有影响力， 感 染力。对，好了，问题我们在等待大家的回复，然后看看今天我们会有缘和哪位朋友认识一下啊。然后也欢迎你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夏天你还没有怎么样。 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除了关注我们的974醉王牌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有一大批好朋友等着你们呢。 对，今天会有一些告别夏天的歌，包括接下来这一首呢，就是一到秋冬啊，就是入秋以后，我觉得人的搭配这个 OOTD 可能也会变化了。夏天可能会穿一些很明艳的颜色，到了秋冬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素色的黑白灰就会成为一个主题。是不是我 out 了？ 不是， 就还是说大家也现在也会在秋天的时候穿很明亮的颜色呢？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它黑白灰这三个颜色不仅是我们的服装搭配，它有的时候也会像我们的心情，有的时候不仅是有黑色和白色，还会有灰色地带的这种毫无存在感的心情颜色。 然后我们来听黑白灰，是方大同的歌，正在进行娱乐醉王牌，我们要祝你下班快乐，同时还预祝大家周末快乐，你们在吗？ 对于善恶何必转移，过来这里也没关系，所谓英雄不了外衣，就换个立场哪有谁能管你，所以试试看没关系，把黑的白的怪的话都全忘记，我会让你做真正的自己，邪恶与正义谁才会胜利，左右的垃圾你会接受还是 stay away stay away stay away， 你会不会 stay away stay away stay away， 是非该如何抉择，是非该如何抉择，地带有没有灰色，什么样子才是对的，是非如何抉择，结果如何推测，这世界黑白灰色，什么样子才是对的，戴上面具何必在意，是非对错听得太腻，好人坏人白费力气，谁说这世界不能臣服于你，所以试试看没关系，把黑的白的怪的坏的全忘记，我会让你做真正的自己，邪恶越正义谁才会胜利，左右的垃圾你会接受还是 stay away stay away stay away， 你会不会 stay away stay away stay away， 是非该如何抉择，是非该如何抉择，地带有没有灰色，什么样子才是对的， 有人说夏天没有看电影，没有和闺蜜和同学聚会啊，是不是安静了这个夏天，有人说没有来及一顿家庭的烤羊串，就都是你合着你意思就是全都是跟什么哥们儿什么的出去吃了呗，没跟家里人吃过一顿烤串， 也有可能是透露他这个夏天的一些聚会方式，但是我觉得红果他说的这些好像也是我这个夏天缺席的内容，就比如说没有看电影 啊， 我真的没有看电影， 是不是太遗憾了一些 但看了一些展

时候我们会在哪里相遇？有些问题不需要有答案，我们站在时光交汇的分岔路口，在忙碌而又理所当然中选择。再见吧，那些也不切实际的梦，那并不是你想要的人生。感谢这个夏天的理由和你奔跑的午后，只有这次想要为所有的瞬间停留。别害怕遥远的以后，能不能抓紧我的手，永远记得此刻风的温柔，请别放手。 回不去的夏天，来自夏日入侵企划。今天我们需要一期节目的时间来告别一下夏天，因为今天已经出伏了。 是，哎，除了就是这个夏天你没有去海边，你觉得是有所遗憾的。 对， 还有什么事儿吗？ 没有吃海鲜。没有去海边，没有吃海鲜， 这是可以一起完成的。 哎，是啊。 那我 海鲜其实倒还好。怎么了？你有什么推荐？ 推荐你在秋天时候去，免得我们秋天说话题的时候你没得说。 不，秋天我要去吃大闸蟹。 好， 都想好了是吧？ 好嘞。 哎， 感谢这个夏天的理由和你奔跑的午后，只有这次想要为所有的瞬间停留。别害怕遥远的以后，能不能抓紧我的手，永远记得此刻风的温柔，请别放手。我不会放手，陪你到最后。 今天这个有关于告别夏天的连线，哇，我们确实是一波三折。 嗯， 前面有一位朋友是没接电话， 即将就是第三折。 对，第二折有一个朋友发了一长段微信给我们。 对， 其实他其实还挺热衷跟我们互动的，写得挺好。说由于工作原因加疫情，这夏天没有和闺蜜小聚，少了小龙虾烤串儿。当然历年夏天其实就是都不会错过一件事情， 就是和肉肉相亲相爱。 他们是之间的一个昵称吧，对不对？ 肉肉是自己身体的肉肉， 哦、 就那些肥肉。你在跟我讲冷笑话吗、 ？Sorry 啊，我还以为是他们之间的一个什么爱称什么的自己。 你不觉得就是有夏天就和很多东西它是有一个天然的缘分的？比如说小龙虾呀、烤串儿什么的，包括海边啊，都是有夏日氛围。 于是我们就和肉肉相亲相爱，是吧？这个也是密不可分的。好，然后我们于是呢说，哎，他又说这个不方便接电话， 嗯， 然后不方便接电话还发了一个电话号码过来，什么意思？然后就只能打电话给另外一个朋友了。 来听一下这位朋友。Hello。 哎，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卞。 小卞你好啊，我上次好像记得你是不是参加过我们节目呀？ 我发过微信，但是没有给我打电话。 哦，那太好了，今天算是我们第一次在电波里面相遇了，这个电话里面相遇， 对 吧？ 对。对对，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规则你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们就说时迟那时快 ，Ready Go 吧。 好 ，Ready Go。 好的，好的。 来，先来看一下今天的预热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哈。 刚才我们听到《去流浪》那首歌是谁唱的呀？ 周笔畅。 对啦，来听题。 第一题是来自周杰伦，有一首歌叫《手语》，这歌挺偏啊。 对，基本没怎么放过我们。 是，歌词这么唱：为何我的什么语会那么蠢？你竟然会读不出 ？A. 手语 ，B. 唇语。 唇语。 唇语，听一下是不是？完全听不懂他在唱什么。 这是周杰伦。 对， 为什么加了电音麦？ 对，反正就是最后的答案就是对的。 对对， 恭 喜 你，唇语。好，第二题。 哦，好好好。 天南地北什么的建筑？哇，好喜欢这首歌。A 现代 ，B 摩登。天南地北。 摩登。 哦，哎，这么快就答对了吗？ 天南地北。 最近你在听这首歌吗？ 对，也听过。 好，那怪不得答对。那最后一题再答对就成功了。 陈洁仪有首歌叫《享受寂寞》，歌词说：“享受寂寞，什么着眼睛吹着风 ？A 眯着眼睛 ，B 闭着眼睛， 眯着。” 啊， 眯着眼睛， 你 哇， 他今天这是运气好还是歌谱？ 享受寂寞，眯着眼睛吹着风。 哎呦， 恭喜 恭喜你啊！ 我们的中华小曲库诞生了。 这是毫不犹豫连对三题， 对 对，他只有淡淡的表示了一下感谢，觉得这个一切都就是在自己的意料之中，是吧？这个夏天你没有什么？ 没有没有，我都没听过，就 那 第二首听过。 好，我问你，这个夏天你有一件事情没有做，来得及做有吗？ 什么？ 这个夏天有没有什么遗憾的没有去做的事情？ 有啊，本来计划带孩子出去玩的 啊， 然后没有去。 对，因为客观原因没有能去成，所以我们不妨把期待留到明年，好吗？明年的夏天。 好的，好的，好的。 好了，接下来的三首歌，想听听你会选哪一首？周杰伦的《手语》，李荣浩的《纵横四海》，和陈洁仪的《享受寂寞》，并且可以把它送给一个人。 纵横四海。 想把它送给谁呢？ 送给我的爸爸妈妈吧。 把《纵横四海》这首歌送给爸爸妈妈。 当然他这首歌的编曲也很复古啊。 对，你想对他们在这首歌里面说什么可以告诉我们？还是 我只希望我爸爸妈妈然后可以永远健健康康的，然后可以幸福就行了， 就身体硬朗还依然可以纵横四海，是吧？ 对对对， OK， 好，谢谢。 这首歌如果会唱的朋友可以坐在车里跟老白一起嗨。 为什么是和我？把我的墨镜给我。 因为这首歌你不是每次唱的时候都谁都不爱了吗？那种感觉。 对对，所以我现在需要一个墨镜。没关系，墨镜没有我自己闭起眼睛也可以。 我打你一拳好不好？ 不需要。不要这么暴力好吗？ 眼前黑了。 你可以先自己试一下啊，对，在这首歌里边找到一种纵横四海的感觉。李荣浩，纵横四海。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天南地北，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 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 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风雨情再度添上新鲜。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克。我刚看到仁爱发来信息，他说没去成云南青海，老实待在原地比较好，于人于己都有益。那我们不妨可以在耳朵里面享受一下这种一次远行。 这午后有点沉闷，于是决定逃离荒芜的城，看着天空逐渐褪色，就像回忆淡出了夕阳无限。 这首歌叫《乐游原》，也是借用李商隐的那首诗《乐游原》，然后其中有一句古诗就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大家非常熟悉。 哎，突然一下不一样了，我侧目相看啊，就是居然突然来了一首李商隐。 他真是这首歌就是借由这句诗写的。 没有，就是刚才就是突然认真的把李商隐的诗说出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整个直播间的氛围都不一样了 啊， 它不再像一个直播间。 那你说， 感觉就是那种哎，就是。山外小楼 啊， 这种夜听雨的感觉。 那 然后呢，艾珂就坐在这个楼里。 这个古诗搭配 望着窗外。他们说我不给你挖坑，我说我不是的，不是，我当然是这样的人了、就是、 所以你刚才在给我挖坑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后知后觉了是吗？ 话还没有说完，听这首歌会想到什么？ 会想到什么呀、会想到现在的黄昏应该挺好看的吧、但是我们俩看不到呀、 我还是不太想给你挖坑。 你说为什么？ 对，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人就是给二姐挖了坑了，人自己很坚强爬起来、站起来对吧，然后思萌也应该 OK 啊，萌萌站起来可以站起来，但是我就怕你啊，为什么不给你挖坑呢？ 就是给我挖坑容易造成一种情景，就是自己尬那儿了， 我怕你在坑里出不来。 好的， 在坑里面轻摇慢摆起来。 谢谢你啊， 很享受这种状态啊。好吧，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还是边听边聊，大家如果有空欢迎随时加入我们、 来了我们记得关注九七四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今天也是诚意满满的和大家分享了一张关于秋天的图片。 哎，这个图片在哪儿可以看得到呢？ 就在听 FM 的直播间进去就能看到，然后会有我们的课代表再帮我们发一遍吗？有吗？ 应该可以看到了、你知道今天我们说到夏天结束的时候很多人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就是欢呼雀跃，哇出伏了好凉快，北京最美的季节要来了，有的人就会有一些小小的伤感、因为季节更替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情绪。 秋老虎还没走呢， 我找一首适合这种小伤感的歌啊。 静不下心来的天气，要做什么都没半点情绪，唯一的乐趣就是有想你，思念是美丽的旅行。 是我拥抱 又是一个同类想啊，夏天结束前开始想念，想念海边的感觉的啊，一首歌啊，来自于 Jazz 的这首《夏天结束前》。 对，风吹杨柳花，啦啦啦啦。他说 啊，我吓死我，以为你又来一句什么诗什么的啊。 没，就有的朋友起的这名字自带这音效 ，OK， 就是场景感都出来了。他说今天出伏放肆吃了一顿清补凉。就很喜欢海南的吃法 哦，这是什么吃法？ 你竟然没有吃过清补凉？ 没有， 你大概也没有去过海口吧？ 对， 我请你啊， 这是你说的， 可以没问题。 好， 去请你 吃，记下了。 我的意思是，请你吃一碗清补凉。 那我们不如就先从今天晚上先吃一顿海南的那个什么椰子鸡开始，好不好？ 好好好，没问题，这个我还是请得起的。 好的， 可以。 我也不坑你了， 好 的、啊。 刚才有朋友就说了，说哎。这个老白挖的坑就是显得对艾科相对温柔一些、我说姚记那些年他是现在不爱坑我了，那些年都是坑王的存在啊。 为什么我要做坑王？我要做阎王。 哪个阎？ 阎厚颜无耻的阎。 但是既然你用到了这个词，我原谅你了。 好嘞，继续回到娱乐装牌，我们边听边聊。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吗？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吗？详询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有朋友说遗憾是没有去到啊，大饼说真是没去到迪士尼，很遗憾。 嗯， 说等疫情结束一定要安排，游乐场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个持久的一个项目。 游乐场也是我们成年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项目。怎么办？那我们现在暂时不能出去，还是自控一下吧。 对，让心里面的那个孩子再等会儿。 好。 Ever had to stand and just watch while your life was like a game on your Xbox? Welcome to the club, I'm the president. We're almost like a nation of fools. Where public spending's cut down to naught. We're clutching at invisible straws. And no one's here to tell where they lead to. Who's to tell us who's in control?Place to be. Why not surf on the surface with me? It's easy and won't ruin your makeup. Don't bother with the deep end anymore. I got happiness served on a plate for you. That old bliss on a table for two. And nothing in the world to weigh you down. Just throw.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几多沧桑。 赶走正阳门关， 门内朝堂， 门外远方， 从天地玄黄到日月明朗， 你看盈盈笑在脸上。 管路管路空调管路，清洗清洗杀菌清洗，途虎养车就在等你。 途虎养车空调管路杀菌只要19.9，上途虎养车 APP 就好，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I want love。 哇，这个悠长的这个回声好像让我们目送着夏天的离开。 对，这悠长的回声之后呢，我们要来一个悠长派对，因为这首歌会有一种很放松的 City Pop 的那种氛围。 对， 对， 然后据说他们也是国内首支 City Pop 的乐队，叫做大都会乐团。这首歌在落日氛围之下，我们畅想一下去海边。 有没有蒸汽波？ 什么波？你说什么波？ 对，有的那个 City Pop 里面会加一些那个蒸汽波的那种复古的那种感觉啊。 对，它其实现在很多的元素比较融杂。那我喜欢这首歌的感觉呢，是它好像在关注跟你在一起欣赏落日的那个人。 对， 就是他。嗯， 对， City Pop 其实最美的最好的一个感觉就是它会让你感受到那种音乐里的都市感。 嗯， 我知道你在犹豫应该怎么回答，对白里努力分辨那一句是真是假，夕阳下你的脸红蒸发倒映在海面上，无法隐藏。所有的情歌都是千篇一律，你的声音不能说的秘密，最温柔的是你胡乱唱的旋律，更我动听。如果我爱你需要有什么 知道你在犹豫应该怎么回答，对白里努力分辨那一句是真是假，夕阳下你的脸红成好倒映在海面上无法隐藏，所有的情歌都是千篇一律，你的声音不能说的秘密，最温柔的是你胡乱唱的旋律刚好动听，如果我爱你需要有什么完美的书面证明，晚上里我画了一朵云海鸥的透明，永远的参与代替你答应， 想到这个夏天，我还没有在一个傍晚， 嗯， 就是很悠闲的坐在一个地方喝一杯， 哦，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要不然就是晚上啊，要不然就是下傍晚的时候就还在做节目， 嗯。那为什么你刚才给我形容那个画面之后，我会觉得你好像从某便利店提了一瓶酒？ 我什么形象？然后我还 坐在那倒， 要不就是大排档是吗？我是去哪儿了？我去大连了，还倒牙子。你是哪从哪儿来的？哎， 外太空。 说起大排档也是，今年的话真是也没有，就是好像正儿八经的，就是大排档什么的，坐在那儿吃个，又说到吃了是吧？ 总之，这个夏天对于你来说遗憾有很多，对不对？ 对。 那我们秋天补齐。 有些是补不起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去海边啊，你秋天去海边那个感觉和夏天当然不一样， 那你冬天去海边更不一样呢，感受凛冽的寒风。 对，那我一定得拉着你。 让我们冷静冷静， 让你挡在前面。 大可不必、我们有请郭PD。 呵，一个拉一个是吧，垫背的。 是， 今天大家有一些互动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包括有直接唱上的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啊，也有想说哎呦去没有来得及去看到我们俩、 看到我们俩， 对，就是希望有见面会之类的、当然希望如此了。 是， 好，那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刚才有人不胜其烦的向我推荐、然后我就说咱们能不能待会儿再播，他就听这个听这个听这个听这个，我说我们要先听一首听这个听这个，我说我们要不要找一首歌过渡一下，听这个听这个听、你知道你刚才就是狂热的向我推荐这首歌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就有人在不停地向我推荐一个卡，你知道吗？英文健身了解一下。 所以就证明我的这个营销的方式还是可以的，是在线的，至少你买账了。 并没有， 所以 我现在依然可以拒绝。 不要吧，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因为对铁质贝克这支乐队是有一个别样的情怀。 什么？舒克贝塔？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他。就是 Tizzy Bac 当时他们出道的时候，其实对他们的这个名字的读法，也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叫法吧，但是对于他们的这个音乐的诠释呢，我是从那个田纳西恰恰那首歌开始的，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他们的歌，包括他们在浪姐的第一集的时候，有导演组选择了他们的另外一首歌。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全新出发的铁质贝克，是失去了另外一位队友的2.0版本。 哎，我们来听一下艾克强烈向我推荐的这首歌，叫做铁质贝塔，不是铁质贝克2.0。 比赛偌大的宇宙，谁能听到我？I'm still waiting here，直到再能够握住你的手。Would you stop the time？ 用这首歌，我们从90后、00后过渡到10后， 哎呦，这跨度有点大呀！ 一脚踏进了知识盲区啊，一头撞到了次元壁，所以要播报一下本台消息：国产动画《精灵梦叶洛丽》精灵梦叶洛丽番外篇，叶洛丽乘以冰莲花，这都是什么？近期已经上线了啊！ 对。这部剧当中的冰公主呢，是自我冰封之后引入梦境国度，时间对接是第八季的《精灵梦叶罗丽》的最后。你能听懂我刚才说的这一段这个故事详情吗？ 听不下去。 对， 这简直了，这是针对儿童推出的国漫吧？ 啊、应该是，所以它主打的路线呢是少女玛丽苏的形象。 反正播了八季了，反正央视什么也都在播，然后有一些番外篇，然后有。最重要的是推荐音乐啊，因为今天就是这首新生代偶像，就是赖美云来唱了这首主题曲，叫《新的舞步》。 对，关于80后、90后的记忆当中，玛丽苏的形象有几个呢？比如说《美少女战士》算不算？ 对，是当然，代表月亮消灭你，这个我是知道的。 还有00后有《巴啦啦小魔仙》，这个我恰好也看过，怎么回事？ 所以，当你现在此时面对这个次元壁的时候，竟然也是你无法去穿越的吗？ 对啊，当然。看了，但是看了他们这个整个剧情的画面，我觉得哎，爱了 啊！真的吗？ 你看一下他的那个叶罗丽仙境，还挺美的。 评分很低哎， 哦，真的、啊， 打出的评分是3.2分。 没关系，我们只说他的歌。 可能打分的都是像我们这样子的成年人，不是孩子。 对，应该开放一个儿童区。 Don't stop， 追逐新的舞步，总有一天满天星光为我祝福，这一路收获了感悟。下一秒就是日出，当我挣脱了束缚，当我丢开了地图，当我放开了自己，自由的旋转跳舞，当我找到了我要去往何处，那是开始旅途。忽然天边乌云密布，被你敲打我心深处，才发现自己是天赐予最好的礼物。写下这个抱负， 听这首歌的茫然的表情，就像我刚才听那个铁之贝克的表情是一样的。就你头一次听啊，就很少见到你听一首歌的时候脸上刚才是就是懵，就是露出了一种啊，就是非常成熟的那种表情。 是、啊、就是我听这歌的感受，真实感受就是 懵， 头撞破了这个次元壁好像也破不了，这就是所谓的代沟吧？ 啊，没有办法理解， 真是，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的意思是让大家感受一下 代沟到底有多大。 对，就是这些孩子在听什么啊？了解一下其实就好了。赖美云的这首叫《新的舞步》。 写下这个包袱，每一步都有专属的幸福。 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被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火鸟未遂云迁徙，可惜海云则未遂风散去，可惜风穿向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所以当我们有朋友就是张大人把那个精灵梦叶 sorry， 精灵夜梦萝莉，哎，精灵梦夜萝莉的照片发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的时候，突然觉得对这个次元壁实在是难以跨越。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我倒挺赞同的，说哎，就这个动画可能20年以后就变成经典了。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所以露露还是露露说去 KTV 唱歌，发现爱在西元前分类在经典老歌是什么体验 啊？ 对，从年代来讲确实如此。 像蓝丝绒 这首也一样， 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回应，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带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两个人相互回应，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凭爱情地图散播信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哦，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他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名字，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爱就一个字。 顺便呢，我们也发了一张图片，也算是刚才听这首歌的一个回馈吧。邀请大家加入到娱乐装牌日落爱好者的这个俱乐部当中。 对啊， 收图。 夕阳西下的时候听歌的感受不错。 How can I tell you? How can I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ng to tell you that I'm always thinking of you.But my words just blow away, and I can't think of right words to say. Wherever I am, I am always walking with you. Whatever I am with, I am always like a Sierra on a show. I pray and hope that I may found you. I found you because heart can do no more.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呼叫特务艾克，呼叫特务艾克，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克收到，前方发现 秋天来了。 Hello， 我是白洁， 我是艾克。 我怎么这么好听？哦， 娱乐最王牌。 最配你 Are you OK？ 好嘞 Are you OK？ 我一点都不 OK， 听着这个片花 就当时怎么想的这个脑洞啊。 哎，我来说一下咱们当时的这个风格集锦啊，比如有爵士风是吧， 对， 然后还有那种很浪漫的文艺风是吧， 啊，有 还有鬼畜 就是代表了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多样性啊， 还有二哈风， 哎，都有啊。反正呢，最近其实我说天气情况呢是偶尔啊晴时多云，偶阵雨啊，雷雨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大家在周末出行一定要注意。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心里面呢，就是可以有晴天的感觉，因为看到这个消息呢，突然又有了希望，因为中秋国庆假期的安排已经出炉了。 对，中秋节呢就是在9月19号到21号放假调休，共3天的时间。9月18日，也就是周六的那一天要上班。国庆节这一天呢是10月1日到7日放假调休，共7天。 赶紧把那个日子勾出来啊！然后9月26号，就那个星期天和10月9号星期六上班。对于很多很会休假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会提前做些安排， 攻略做起来。 对，但是我们希望那个时候那个疫情呢，可能这个状况啊，会更向好的一个状态啊，都已经很稳定，大家可以有一些出行的计划才好。 对，所以我们在分享这个大好的消息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保持这个社交距离，包括出门进门的时候一定要勤洗手。 对，包括戴口罩呢，现在出了这个最新的引导啊。 嗯， 有时候在这个户外人多的地方啊，也要戴口罩，包括在餐厅啊，你这个自助取餐及这个非用餐时刻啊，口罩啊还是要戴好了。 这歌特适合一个人蹦。 嗯哼 ，I'm calling。 Holy movement, holy sound. A whisper rising from the ground. Saying let me in, I'm calling. Come on and let me in, I'm calling. Can you feel it? Night is falling. 所以我突然想到这个夏天没有来得及蹦迪，没有来得及音乐节，就这些遗憾通通的留在秋天吧，或者留在下个夏天。 你可以像这首歌曲的歌名一样，打着电话连着线，两个人一起蹦，蹦迪吗？一起嗨， 就视频喝一个得了，是吧？实在是路途太遥远了。 你知道，真的现在有那个 APP 啊，可以邀请另外一个朋友跟你一起来分享一首歌，就分一个耳机给你听， 就是变个法子，云喝酒呗， 也可以。 祝大家周末愉快，记着酒后不要驾车，同时周末出行记着查询天气情况。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我们明天还得见呢， 周末再见啊，拜拜。 Just when I think that you're mine, you start to slip away. But your love is divine, you know I'm coming for you.